理想，亦都要求大家以正义的名义停止暴力和掠夺，永远不要用肤色去对任何人作出假设。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内陆。预料该高空扰动会在今日和明日初时为华南沿岸带来雷雨。在中午12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西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入黄海。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天气酷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28点，跌57点，总成交金额10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9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8点，跌2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9蚊，升4.5；阿里巴巴279.4，升10.2。小米集团18.98，系升8.6；美团点评255.6，跌2蚊；京东集团316.2，升18.2；中芯国际24.75，跌1.2；信宇光学科技115.8，跌3.2；友邦保险77.45，跌4.5；安踏体育83.05，跌3.9；石药集团16.7，升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83，瑞士法郎8.511，澳元5.574，加元5.877，新西兰元5.075，欧元9.1491。每百日元对港元7.2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03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0点，跌5点。港金现价报17,73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81美元，卖出1915.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啲路面嘅封路，喺观塘绕道因为道路工程，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快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近丽晶花园。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展嘅快线因为道路工程咧，暂时系封闭，龙尾去到近丽晶花园。而在将军澳道同样因为道路工程，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的慢线是封闭，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对开的慢线有道路工程暂时封闭，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空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喇沙利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最后提提大家，在青屿干线有强风措施，由于强风关系，现在青屿干线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就是青屿干线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生活一如以往，生活一直漂泊，生命一个空间，生命一直衰退。If you tell me I am wrong, wrong, wrong。初心的逝去，枯萎的梦碎，哀伤的证据，孤单的老去，天天的过去，漆黑中别睡，光阴中别醉，珍惜生命里。初心的逝去，枯萎的梦碎，哀伤的证据，孤单的老去，天天的过去，漆黑中别睡，光阴中别醉，珍惜生命里。初心的逝去，枯萎的梦碎。裂缝冲破困局，想个计划打破制度，冲破世道， yeah。 走不出风雨，锁进困惑，解不开心结，战胜撒旦，经过一番冷笑，也不改变，嘴脸带着苦笑，活着苦涩，几多波折，几经转折，妄想可以，有天可以，我想改变，不信天意，再不放肆，放手一次。初心的逝去，枯萎的梦碎，哀伤的证据，孤单的老去，天边的过去，漆黑中。 其实你认识他的名字就是叫做 ERA 的成员之一，亦都可能就是你在电视的节目里面看到他食虫，有很多很大胆的一些玩意。他的名字叫做宝琦，今次你继续就是跟这位 producer JNY 一起合作，每个月一首自己原创的作品。嚟到今个月份咧，有呢一首嘅佢自己嘅 single， 同 ERA 嘅风格好唔一样，俾你见到佢另一面嘅嗰种坚韧啲嘅性格。歌名叫做《群》，自己做自己嘅歌咧，就可以好好控制自己嗰种嘅节奏啦。上次出完碟之后咧，佢话应该未咁快有歌住嘅，点知？ 佢系林家谦。佢个新嘅呢度嘅太台作品咧叫做《特伦斯梦游仙境》，非常之活泼嘅一面啦。活泼到咧就系佢嘅文案入边咧，又除咗文字之外咧，用咗大量嘅 emoji 啊。 今天起身已经到午餐，一丁加蛋混酱加奶茶，想讲小巴我不够气跑，到时大道啦好好衬衫。今天开始我不再上班。 都是非常活泼的呢首作品，来自王燕。 通通开始也不再上班，拆去砖瓦让青春发芽，开一束花当交了税单，给沉闷发出风的炮弹，谁未够胆将边界推一下，大人为何暴躁， 成首歌嘅曲风咧，就好似带到你去北欧嘅地方一样。 大人为何暴躁？擦掉马路也好，能跨过一切，或会很自豪。未来未能望到，雨伞爆裂更早，自迫去挖到老。做人为何暴躁？努力快乐也好，人生太深奥，没法跟地图。未来未能望到，雨伞爆裂更早。 之前刮骨啊，重新有你比较窄啲嘅作品之后，好似喺黑暗中终于见到有阳光嘅出现。新歌叫做《慈禧的鸟儿有虫吃》。 步伐就慢了，拖一下，秩序就坏了，推一下，定律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换了，差一下。 佢嘅名字叫做王燕。完咗翻头先嗰种嘅活泼嗰种嘅 energy 啦，跟住揾嚟有黄淑曼喺放暑假嘅途中就派咗呢首歌。 天天露出手都看不穿，无定向思想突然又转，你要猜猜我是谁，猜不到，其实我未能预算。 黄淑曼啊。之前咧就系去咗英国嗰度系留学啦，咁喺放暑假嘅时候咧，就派上咗呢一首新嘅 single， 作品名称叫做《猜猜我是谁》，即系三点半之前唔使估噶啦。本嚟少女都好中意嘅男团。名字叫做 BTS， 有佢哋嘅新 single。Dynamite。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主党两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许智峰清晨分别在寓所被警方拘捕，其中林卓廷被指在去年721元朗站事件中涉嫌参与暴动，许智峰就被指在去年7月6号涉及屯门警署的事件中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不诚实使用电脑以及刑事毁坏。警方说就元朗721袭击事件在全港多区拘捕13名本地男子涉嫌参与暴动。至于去年7月6号涉及屯门警署的事件，警方说当晚八点半一批示威者在屯门警署外聚集，多人包围一名男子，指男子以手机拍摄示威者，有人取去男子的手机并且删去手机内的资料。警方拘捕涉案的三男一女，涉嫌意图妨碍司法公正、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刑事毁坏以及非法集结。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话，林卓廷同许智峰当日喺事件中系以议员身份到场调停纠纷，佢批评特区政府做法指鹿为马，颠倒是非。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严厉谴责警方拘捕林卓廷同许智峰。声明话，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林卓廷由721元朗站事件的受害者变成被告。当日白衣人无差别打人是铁一般的事实。林卓廷在网上全程直播，记录白衣人施袭、市民无助的证据。他自己更加被打伤，流血送院。当日被拍摄到同白衣人握手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说，欢迎拘捕行动，形容正义或者会迟来，但是不会缺席，警方是采取应有以及符合大众期望的行动。何君尧说不同意民主党指话事件反映警政系统滥暴，警方一直表明是依法办事，严肃跟进。他又说社会撕裂是源于泛黑滥炒行动，对民主党的回应感到失望和愤怒，亦都希望警方尽早将去年参加泛黑滥炒的人绳之于法。全民自愿检测计划星期六起接受市民网上登记预约。医学会会长蔡坚说，昨晚同政府官员会面，了解有关计划将会怎样运作。政府当时表示，没有足够人手在未来几日之内为所有参与计划的医护人员完成呼吸器的面型配合测试。蔡坚引述政府表示，可以接受佩戴 Level 1以上级别的外科手术口罩，当局会提供面罩、手套和保护衣。他又说，据他了解，政府星期五公布检测场地的确实地点会包括社区会堂和学校。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天气酷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53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1,16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9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8点，跌2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0元升5.5，阿里巴巴280.2升11元，小米集团19.04升9.2，美团点评257.8升2毫，京东集团320.4升22.4，中芯国际24.85跌1.1，信宇光学科技116元跌3元，友邦保险77.6跌2.5。安踏体育83.25是跌3.7，中国平安83.75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29，瑞士法郎0.91，加元1.319，人民币6.895，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0点，跌5点。港金现价报17,73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24美元，卖出1,918.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封路，喺将军澳道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就喺将军澳道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嘅慢线仍然系封闭，龙尾丽港城。至于较早前咧喺观塘绕道嘅道路工程就已经完成，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快线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之后提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有强风措施，由于强风关系咧，青屿干线嘅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港珠澳大桥咧，亦都系有强风措施，而家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系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嘅两红桥面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踢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踢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电话旁边嘅咧，又喺台湾翻咗嚟香港嘅黄嘉怡啊 ，Hi， 你好啊 ，Hi， 大家好 ，Hello，Hello， 喂，我想问喺台湾啦，其实你喺台湾逗留咗几耐？今次冇大半年时间，定系半年多？ 真系大半年啦，我而家计翻应该七个月咯， 哦， 但我原本系谂住去三个月噶嘛， 系咯， 咁冇计啦，因为个疫情咁就 系， 咁就咁样吞，吞到一个位，原来已经八月了，救命！而家八月尾了， 系啊，我知道啊，好快就下一年噶啦，咁样样咯。 系啊，See you 2021 啊。系咯，喂，你在台湾，其实嗰阵时你都有讲，即系可能是可能喺创作上面啊，又可能系咩啲 connection 啊，即系都是做音乐啦，咁样。咁 so far 你觉得呢七个月在台湾嘅生活，有冇令到你嘅音乐上面又再丰富咗咧？咁样？ 我觉得有啊， 系， 同埋系，但系唔系讲话我写咗好多首歌或者。我學識咗幾多技巧咯，而係真係去咗第二個地方，你個眼界會唔同咗。因為我識咗好多喺嗰邊自己做嘅 indie artist， 而又好成功地揾到自己市場嘅 artist 咯。因為嗰度譬如而家 hip hop 或者 R&B 其實係好流行嘅，咁所以就 有一撮人係好 support 呢一塊東西，咁然後就定期佢哋又會有好多 live show 啊，所有嘢，然後同佢哋傾偈咧，佢哋嘅視野係好闊咯，即係佢哋係會諗住哦點樣可以將個音樂帶到更加遠嘅地方，咁所以佢哋嗰個狀態或者佢哋嘅思維令到我覺得做嘢會少咗框框咯， okay. 受佢哋 inspire 咯會。 哇、哦，咁但係因為我其實知道你，譬如你去咗台灣之後啦，其實中間你都有一啲係 remix 嘅作品啦，即係同都係當地嘅一啲音樂人去到合作咁樣嘅。 嗯， 咁係識咗佢哋，然之後喂，咁不如我哋夾啲嘢啊，俾啲歌你聽下，睇下大家有冇啲嘢可以 jam 出嚟啊咁樣。 類似係咁咯，因為我出產咧嘅發行公司其實係少用個 label 嘅，因為始終我去台灣，如果想去摸索嘅話，揾一個喺台灣嘅 team 係會比較好嘅。 嗯， 咁然後譬如厭世年嗰個 Disparity Remix 個 Disparity 咧，就係佢個 label 旗下嘅一個電子音樂人。 係、 啊，跟住另外一個 N7A 咧，亦都係台灣啱啱最近出咗佢自己作品，又係少用 label。旗下嘅一個藝人咯，咁、 哦、 所以變咗撮合嘅時候，就因為好快就認識咗佢哋啦嘛，所以就啊玩下咯，玩下咯。 係，咦？咁但係今次呢個 trip 會唔會都令到你可能嚟緊都可以計劃？咦？都可以間唔時再去台灣嗰度就逗留一下，然之後睇下會唔會更加可能認識到多啲人啊，或者甚至乎搞下 show 啊，做下歌啊，諸如此類咧、 嗯。我有啊，我係覺得。好蠢蠢欲動啊！見到係，即係見到好多好有趣嘅嘢發生啦。即係當然，我覺得我始終最中意都係喺屋企，所有嘢最舒服，然後同我合作嘅人又喺呢一邊。咁但係我自己覺得都係時候去發掘下新嘅一頁嘅 timing 嚟嘅。咁所以有機會嘅話，有可能的話，可能兩邊走咯。 嗯，係啊。OK， 喂，我想問蘇花七個月入邊，如果最有趣嘅係邊一個？ 遇過最有趣，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 Yellow 啊 ？Yellow 咧就係、是叫黃酸啊。 嗯， 咁佢係哇，呢、這個真係好有趣。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咁樣聽我講，佢應該唔知嘅，冇所謂咁啦。 係 佢其實而家喺台灣嘅 Indie 圈咧係幾受歡迎嘅。佢啱啱最近做咗一首同阿范曉圈酸 范曉圈。 系范圈合作嘅一首歌，咁佢系做比较 jazz funk 嘅嘢。 系 佢啱啱都攞咗金曲奖提名。 哦 ，OK。 咁佢系一个男仔嚟嘅。 系。 咁我哋倾偈啦，跟住佢无啦啦同我讲佢以前嘅生涯。 嗯。 就系佢歌唱比赛出嚟，曾经有机会签俾成龙咁样。咁我就已觉得哇，好 random 啦。跟住佢话好彩你会签到俾成龙。而家繼續做自己啲好 cool 嘅音樂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即係佢好鍾意香港嘅音樂同埋文化嘅，咁、 嗯、 然後佢就教識咗一個 term 叫做港 high， 即係港 high， 咁就係以前呢佢哋中學嘅時候，咁就有一堆譬如鄭秀文啊、郭富城啊、陳慧琳嗰啲，動唔接嗰啲 disco 啊，即係啲熒光粉紅啊，咁樣啦， 係花花宇宙啊，啲嗰啲， 係啦係啦 ，everybody， 係啦，即係我讀唔讀咁樣咯。咁佢就話嗰陣時係好風魔台灣嘅，即係我覺得好有趣嗰樣嘢係我作為一個香港嘅 artist，我去到台灣嘅時候，聽到人哋咁樣描述翻自己個樂壇嘅一啲歷史，而可能我喺香港嘅時候，我反而冇咁多機會去講呢樣嘢咯，係好搞笑的。跟住佢就喺度跳港 high 嗰啲舞步俾我睇啊！我覺得個人真係好搞笑，即係好多活力嘅。咁係咯，跟住然後佢又話佢自己係好中意 rubber band 嘅，係 哦，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啲好少嘅。好微妙嘅聯繫咯，咁希望之後有機會可以同更多呢啲瘋狂嘅人士嘅合作，可以多啲好玩嘅嘢咯。 係，同埋因為你係，就算你譬如你，如果你真係坐喺香港嘅時候，你唔會諗到啊，原來台灣會有人可能係聽過香港某啲歌手嘅歌，你會嚇點解你會聽到嘅咁樣？ 係啊，好得意啊！係 一個 surprise 嘅地方嚟嘅。 同埋佢哋嗌香港人做港仔啊， 係啊， 港仔， 港仔， 我覺得好係有親切感嘅。 係。OK， 咁幾好啊！ 大部分人都好 friendly， 係好 fruitful 啊！我 feel 到呢一個 trip 咁樣， 係 fruitful 噶，即係我雖然唔係好多作品出到嚟，但係我覺得喺我思維上面，我會覺得有一個新嘅 營養咯。 嗯 ，OK， 同埋應該學識咗點樣處理曱甴啦，因為有一次我見到你喺 IG 度好驚慌嘅大曱甴，咁而家你會識得一個人處理好多生活上面嘅小事情啊。 係啦，係啦。其实我都唔细噶啦，而家咁样喺个广播度讲，好似好衰啊 ！Embarrass。 喂，但系咧，其实咧就系阿黄嘉怡咧，其实最近咧佢都有一个新嘅 remix 咧，就系 release 咗嘅。咁、但系今次咧就系同一位香港嘅 artist 去到合作噶嘛 ？Shelf Index 系啊，叫 Shelf Index， 其实就系当听。 嗯，系。 系啦， 系啦。 咁呢个合作我都觉得系几点讲咧，几 go with the flow 嘅，即系好自然地发生咗嘅啫，因为。陳其實做了一個小聚會的 pre-release 嘅香港，即係我飛去台灣之前，嗰陣時咧就係二 fat 嗌阿 Dom 聽過嚟，同埋好早之前已經阿二 fat 一路同我講，佢身邊有個朋友係做電子音樂，然後做 visual 啊，好有興趣一起玩咁樣啦。咁所以就喺嗰個發表會咧，就真係第一次見面，然後就開始傾咯。跟住之後我做完嗰兩個 remix 之後咧，其實我都心裏邊覺得，哦，係咪應該？同班香港嘅 artist 又再試下玩一啲嘢咧，咁所以喺嗰個 timing 之後，我哋又喺度傾緊，然後佢又話：喂，我都想試下 remix 啊！咁、我話：咁你揀啦，咁真係好隨意。啊，你揀啦，我中意菩薩啊咁。咁所以 somehow 就喺呢個 timing 就做咗呢一個 project， 然後就咁樣 release 咯。同埋我覺得菩薩係喺我喺殘呢個專輯裏面。比我想象中多人會找到某程度上的共鳴的一首歌的，因為我其實沙漠和菩薩呢就是直接最尾嗰兩首，而我覺得兩個的意象其實都比較抽象，即是一種氛圍的東西，但是樂兒的詞又很厲害，所以我覺得大家在菩薩這首歌找到一些力量，所以我覺得在這個 moment 特別是已經去到八月尾整個2020年都不知道做什麼的時候，所以我覺得是一首好適合嘅歌去俾一啲嘅感覺咯。 OK， 蘇花，你聽翻嚟啲 feedback， 佢哋得到嘅力量係咩咧？由菩薩呢一首歌入邊， 好多人嘅詮釋都係自己成為自己嘅神咯，自己成為自己嘅菩薩咯，即係好多時候都係要自己去拯救自己。 係， 咁所以呢樣嘢都係翻去 empowerment 嗰個主題咯。咁、我其實我唱嘅時候就唔係特別懷疑呢一個。这个角度的我反而唱的时候是真的拿那个氛围还有因为乐儿的词其实是有很多种角度可以分析的因为中间其实是有讲啊每个人有不同的信仰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呢你有没有比我更好我有没有比你更好呢所以中间其实有很多哲学啊或者乐儿想摆的想法在里面的但是去到出到来的效果呢我又觉得大家好像都是这一个 empowerment 的范围里面拿到一些共鸣。所以这个Shelf Index 的 remix 其实都是说在这个世界找不到菩萨的时候我们就要成为自己的神咯。 是 所以整个 remix 是听不到菩萨这两个字。 是 系，即走咗嘅。 系，但我觉得咧有趣就系、因为你始终系一个 remix 啦，你可以交俾第二啲音乐人去到用佢嘅角度去到 interpret， 究竟你首歌佢想点样玩？ 系啊，系啊，所以呢样嘢我觉得我都会有惊喜咯。 嗯 ，OK， 同埋都真系可以又认识到一啲其他，因为你都知道你中意电子嘢噶啦，咁所以就认识到好多唔同嘅呢类型嘅同好咯。 即系奇人异事咯，原来都好多。等着被喝吗？等着预备茶。钟声要变得强大，绝望就换个说法。这气血轻狂，无常的你深情吗？ 但系讲到咧奇人异事咧，就因为其实咧，我诶知道你哋而家咧，你啦，周耀辉，你哋三个啦。咁其实我见你哋仲阿星系啦，即系 MV 导演阿星啦。咁就系、是、其实你哋几位咧就有一个网上嘅 campaign， 而家仲 recruit 紧一啲朋友嘅，系啦，叫雌雄同歌。我觉得呢个 campaign 系几有趣，咁啊介绍一下。 系啊，呢、這、一个 campaign 其实是一个创作营嚟嘅，咁就系、是、由周耀辉老师发起啦，然后就再 invite 咗我同埋 Shane 做导师。其实成个计划就 系 要创造两首嘅流行歌曲， 嗯、 然后用跨性别为一个议题，再揾真正一个跨性别人士嘅故事去同佢 share 啊，去听佢讲佢嘅历程，然后就再用佢作为 inspiration 去写两首歌出嚟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我覺得是有意義同埋亦都會係好深度嘅探索咯，無論係音樂上或者喺呢個議題上面。 OK， 因為其實今次都係同跨性別資源中心佢哋一起合作嘅呢個 campaign，咁所以我覺得幾好，就係因為其實流行曲嘅可能性係可以好闊嘅，即係除咗係情歌，咁就算情歌，你可以講跨性別佢哋嘅朋友，佢哋嘅感情觀或者感情世界係點，其實都可以係一種切入點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有好多可能性可以發掘到咯，今次個 campaign 入邊。 係，同埋我好中意個題目咯，雌雄同歌。其實好多事情都冇分個框框， 係， 無論你係雌定雄或者雌雄都好，我哋一齊去。做一啲嘢， 嗯， 呢、 okay 這个理念我自己好 buy， 系，咁所以嗱，如果你有兴趣，我都觉得系即系你系录像嘅音乐，录像嘅朋友又好，你系写歌嘅朋友又好，你即系揾呢一个雌雄同歌，你 search 就揾到嘅，我觉得系一个几有趣嘅 project 嚟嘅，咁样，咁啊，讲完呢个 project 咧，就我想知啦，咁你翻到嚟香港啦，系咪先？咁喺台湾啊浸淫咗七个月啦，系咪先？咁好啦，咁我想知道你啦，即系除咗一路有啲好 surprise 嘅 remix 俾到我哋听之外，咁你自己有冇开始系筹备紧嚟紧黄嘉怡？你的新的音乐的 project 呢？ 我有啊，其实我几个 project 行紧嘅， 系 啊，都几开心，因为有一啲系应该都可以讲嘅，就系耀辉老师其实都有另外一个 art project 嘅， 系 我讲唔讲得咧？诶，讲下啦，好烦啊，好多好多小剧场， 系 就系亚洲艺术库，咁佢系有。有好多藝術家嘅副藏嘅，咁今年佢哋就有一個特別嘅 project， 就係揾我去製作六首廣東歌。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係好得意，係因為以往我做歌其實好多時候係自己嘅諗法主導，咁但係今次呢個 project 係會變咗，可能我要受某一啲嘅 artwork 去 inspire 我，有個主題我再去寫。咁變咗好多框框，亦都會比較少咯。 OK。 咁呢個就係一個 project 啦。另外，我其實而家都諗緊，可能做一啲 collaborative 嘅 single， 就係同可能台灣嘅artist 去合作啦。咁我而家就同 Disparity 做緊一首歌，咁亦都有幾首英文嘅 single， 可能會喺今年年底，如果做得完嘅話，希望可以 release 啦。咁、跟住嚟緊都寫緊另外一個 proposal， 就揾緊機會去做，就係下一隻碟嘅嘢咯。咁所以可能 single 就係我呢一年或者呢半年嘅一個狀態。 係，咁幾好啊，好充實啦、啊！你而家喺香港嘅生活，我相信會。 哇、哦！发 毛 啊！而家 系啊，因为呢个时候其实因为你啱啱翻嚟冇耐啦，所以而家系叫14日嘅 quarantine。 发毛啊 ，Eric！ 我 记录下呢一个嘅心情咯，可能 inspire 到你写到啲新嘅歌噶。 都系嘅，都系嘅，即刻好正面啊！呢、 這个即刻系咪好 positive 啊？咁样样 好正面 啊！系啊，但系就期待陆陆续续你有头先，因为嗰唔同嘅 project 都好有趣，所以我几期待系嚟紧喺2020年，我哋虽然仲有四句就过啦，咁但系你 feel 到好多嘢可以 look forward to 咯。咁所以就 希望系咯，希望系 OK 嘅咁样，咁啊等你嘅新嘅作品啦，咁样样咁啊呢个时候你就 take care 系啦，自己搵啲嘢玩啦，喺 系数手指啊，数下头 发系啦，好啦。今日多谢黄嘉怡，谢谢你， 多谢。 被风雨打回城，呼喊就站在人间，我为了跟一切遇见，想说话为何不够声线，想拥抱为何没有时间，我们凭着掩饰的脸，冷在眼睛的瞬间，或许只能这样蜕变，为自己挂下泪线，或许可以忘记哽咽。明在渴望拥抱，亲爱的人，哦哦，穿透多脆弱无声，时代的残忍怎么去承认，一呼喊就站在人间，我为了跟一切遇见，还没有跟着蝴蝶缠绵，却得到一张面试验， 进东出西进西出。有货车司机话，目前在内地健康码系统之中，并冇莲塘、香园围口岸的选项作登记。若果以其他口岸作登记，就属于虚报，认为现时存在技术问题。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内陆。预料该高空扰动会在今日和明日初时为华南沿岸带来雷雨。在中午12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西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入黄海。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天气酷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72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1,27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9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8点，跌2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0.4升11.2。腾讯控股552.5升8蚊， 小米集团19.16升1.04，美团点评259.8升2.2，京东集团316升18，中芯国际24.95跌1，信宇光学科技116跌3，友邦保险77.85跌5，中国平安84.15跌5，安踏体育83跌3.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92，瑞士法郎8.511，澳元5.58，加元5.876，新西兰元5.08，欧元9.1524。每百日元对港元7.2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985。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0，跌5，港金现价报17,730，跌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71美元，卖出1,91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边电站嘅道路工程咧就完成咗啦，慢线解封，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嘅车龙，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啦喺信和广场嗰段系挤塞噶，后些少百德新街同埋嘉宁街咧都系非常之车多繁忙。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交通系正常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在温思劳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雄桥面来回、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和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姿势，安排小休和要多做伸展运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4:00之后的骚动音乐，你好，严琼。 Hello Eric 啊，翻嚟之后咧，即系今日介绍嘅咧系一对，我谂我呢两年啊，实在系太多人讲起嘅台湾嘅独立乐队啦。 太多人讲，即系你唔使讲啦。 系啦，咁同埋其实我一路都唔系好想讲。 边度咧？ 佢哋叫做落日飞车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之前有嚟过香港做， 有啲 video 嘅之前 系啦，咁其实有喺香港做过专场嘅，咁都话啲飞机几乎系秒杀咁滞嘅。 OK， 咁而且咧，即系好多人都话，其实系近几年台湾一个标志性嘅独立乐队， 系 因为佢哋巡回演出，即系其实当你做一个独立乐队嘅时候咧，尤其是大家而家唔系好出 CD 嘅年代咧，点样去睇你系一个受欢迎嘅独立乐队咧？睇你一年唱到几多场 live house 即係呢個係大家即係行內好中意評即係講嘅一個方法啦，咁樣 叫助力啊， 係基本上咧，因為其實你真係有一場你叫助力好，你先會有其他唔同嘅場數啦，咁樣咁其實佢哋應該係冠軍㗎啦，同埋佢哋嘅腳步咧，即係除咗日本之外咧，係遠到連雅加達都去過㗎。 OK， 係啦，即係尤其是因為可能唱英文歌多，於是乎更加即係無遠忽界啦，同埋冇乜語言嘅界限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我認識佢哋。是第30届台湾金曲奖的红地毯上面、透露一下，其实我是非常之喜欢看红地毯的。 为 什么呢？ 三啊？ 不是。 是什么？ 是因为比较多哈禄位。 哦， 喂，呢、這个系真嘅、哦， 点解你会做到黑心嘅传媒啊？ 系 因为你个黑心嘅观众。 其实我本来唔系咁噶，我会纯粹系因为同你相处多咗，耳濡目染，学咗啲唔好嘅嘢翻嚟。因为我真系喺红地之上见到咧，行过嚟，我唔记得金曲定金马，即系台湾嘅颁奖礼嚟。 系 行过嚟嗰个咧，那个红地毯主持唔识啊。 OK， 跟住你又见到佢嗰个呆滞同嗰种惊慌，跟住佢第一个问题系啊前温咁样，跟住就停咗。跟住我觉得嗰、那个即系受接受访问嗰个候选人，佢都入围者啦，佢都醒目嘅，佢就即刻自我介绍咗先。 系哦， 系啦，但系我好中意睇呢啲位，睇到我心情好愉悦。 我希望有一日你担任同样嘅工作嘅时候，你会遇到呢啲咁好笑嘅位置。 我会退作啦。咁点解会喺即系嗰个红地毯上对内飞车咁重咁好嘅印象咧？唔系因为有哈禄维啊， 是 而系因为佢哋嗰阵时咧正喺美国定系日本唔记得咗做紧巡回演唱， 系 于是乎佢哋揾咗佢哋爸爸出席啊。 哦， 四个爸爸，哇真系好有型，啲爸爸咁靓仔，我睇到嗰阵时啊，点解唔系我阿爸咧？即系点？同埋我都渴望啊！我阿爸如果即系执到咁啦，会唔会都有咁靓仔？效果好靓仔，红色、红黑色配嘅西装，就每个都啊，总之真系好有型啦！咁样行入嚟咁样啦，咁然之后都佢哋话咧，其实啲仔惊佢乱讲嘢，所以都写晒稿噶啦。就无论系红地毯，你问我咩问题都好，我都系读呢啲噶啦。 OK。 咁然之后，同埋咧，佢哋系有换衫噶，即系你以为佢哋净系好求其拱阿爸出场，唔系啊，有换衫噶。行红地毯嗰套衫同喺会场入边系唔同衫噶。 咁正常嘅。 哦，唔係嘅。如果我阿爸幫我攞獎，我就會準備一套衫俾佢嘅。我諗住， 所以你咪冇機會出席呢啲 event 咯。 同埋我阿爸 冇嚟貴格你個人， 同埋我阿爸都冇機會幫我攞咩獎嘅，就一巴掌，又係講翻嗰個 get 啊，真係。 港台聖誕派對，然之後你可能攞咗個現金獎咯。 咁然之后佢哋都真係有攞到奖嘅，第30届台湾金曲奖，佢哋係攞咗最佳嘅音乐录影带，即系 MV 啦。咁然之后都是爸爸上台攞獎，同埋都是讀咗個仔寫俾佢哋嘅一啲嘅感受啦。咁於是乎，我覺得好有趣啊！即係你咪重缺咯，又或者係唱片公司有人上台幫你拎咯。但係佢哋選擇咗揀四個爸爸，我諗都係因為佢哋知道自己爸爸即係幾有型、幾靚仔嘅，於是乎就做咗個咁嘅安排啦。 咁咧就講咗咁耐啦，就淨係講人哋嘅阿爸係幾咁靚啦。究竟呢隊樂隊嘅才華喺邊一度咧？ 係啦，咁因為其實咧，我哋都知道你有陣時啲無論係歌手藝人啦，你有個標籤咧係好記得嘅。一路以嚟，其實好多人都樂此不疲地去俾一啲標籤自己啦，即係雖然所謂一啲獨立歌手好有性格，藝術家好有性格，都話唔好標籤我， 或者你標籤唔到我咁樣噶嘛。咁但係其實呢一對嘅樂隊 咧，你標籤唔到我咪一個標籤咯。 咁可以叫咩標籤呢？ 就係你標籤唔到佢。 你標籤唔到我。咁係啦， 好哲學嘅呢個題目。 即係咁，到底呢個係咪一個標籤？你標籤唔到我，到底係咪一個標籤？ 係咯， 好痛苦啊！呢個思考。咁佢哋嘅標籤咧就係。台灣時下最浪漫嘅樂隊，係啦，咁但係我睇過好多佢哋嘅訪問咧，佢哋嗰個樂隊嘅靈魂人物叫做國國啦，佢都話其實我真係唔知道我哋浪漫喺邊度啊，因為佢話我哋五個咧就係大家口中咧最成日咧講嗰啲。 完全唔浪漫唔温柔嘅直仔，佢、yeah. 真係 exactly 就用直男呢兩個字。所以佢話：當你哋話我哋做出嚟嘅音樂係而家台灣最浪漫嘅獨立樂隊嘅代表嘅時候，我係唔知俾咩反應你哋㗎。 Okay. 咁然之後又佢又講到咧，又話其實咧，如果你話嗰種浪漫係乜嘢咧，係佢哋對於情慾嘅嗰種抒發啊。即係可能一班直仔，即係我自己揣摩啦，一齊諗音樂，就係擺咗啲佢哋眼中嗰種鹹濕、嗰種曖昧嘅氛圍入首歌當中。於是乎就你聽落嘅時候，你就有嗰種哎呀好浪漫啊嗰種。 个分寸都要拿捏得好好， 即系一系猥琐噶啦嘛，如果唔系就系咪？ 系啊， 所以我哋今日可以嚟测试一下。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曾经任贤齐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一只鱼》， 有印象。 系啦，即系咩？我需要你，我是一只鱼。 又唔需要示范嘅，因为你一阵会播首歌噶嘛。 唔系，因为你冇听过原版，你就唔知道佢。 难道你唱完我会 get 到任贤齐个原版咧？ 唔会咩？ 完全唔会。 哦，咁算啦。竟然唔会，好啦，我太高估我自己啦。 系啊。你高估我啊！咁同呢首歌有咩关系呢？ 我哋都就嚟分开，可唔可以留翻几分薄面俾我？好啦，咁呢一首歌个意思系咩呢？就系、其实咧，佢哋话任贤齐系佢哋音乐成长路上细个时候好听嘅一个歌手啦。咁但系其实我是一只鱼喺任贤齐个版本系佢哋嗰个年代嘅一啲作品嚟，即系吉他啊，好任贤齐噶嘛。但系咧呢次重新编曲咧系经过落日飞车自己重新编曲。我其实我有谂过系攞一首落日飞车原创嘅歌嚟啊，定系要咁样？但我想拣呢一首，因为大家如果你听过原唱，你大概就知道。经过落日飞车自己好有佢哋 style 嘅改编之后，佢哋嗰种浪漫，佢哋嗰种氛围系点样噶啦 ？OK， 好啦，今日就呢首啦。你未听过原唱，自己上网听，因为我拍档话我唱唔翻，我唔紧要啦，系啦。 难道真系净我咁讲咩？系啊，落日飞车嘅呢首 cover 嘅作品嚟噶嘛？ 系 cover 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是一只鱼》。 在一起有 我觉得好有嗰种水底水族馆嗰种感觉，成个 arrangement。 因为一只鱼啊嘛。 系啊，咁啱啱咪食得啱嗰件事咯。 但系任贤齐个版本系阳光与沙滩嗰种感觉噶，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使唔使我唱多一次？唔使啦， 唔需要啦。系啊，辛苦啦，大家今日工作多系咪先？嚟到即系四点零嘅时候，系咪先？系啦。 好啦，咁但系其实头先一路都讲嗰种浪漫，唔知由头先嗰首歌入边感唔感受到啦？系。我谂其实但我明点解会大家会觉得嗰种系浪漫啊，因为其实呢一种 chill 嘅感觉咧，系会令人有啲放松嘅舒缓嗰种嘅感觉，尤其是系近几年好兴咁样嘅舒缓啊。 唔系，因为我觉得有啲歌咧，佢做出嚟嗰种嘅节奏啦，嗰种声嘅质地啦，系好啱，可能即系你同你另一半喺屋企嗰度依泣泣嘅时候咧，喺播喺个 background 度，唔会觉得好。阻住晒咁樣嘅，會有咗嗰種氣氛嘅促進嘅咁樣咯。 咁都算係一種浪漫。係 啊，係啊，頭先嗰種有種如魚得水嘅 feel。如果我是咩啊？我是一隻魚 咁樣啦。咁的而且確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其實真係幾個侄仔一齊，大家所討論出嚟嘅嗰樣嘢，係佢哋認為嘅心入邊嘅嗰種嘅慾望啊，同埋嗰種嘅温柔喺當中，即係唔係所謂社會俾佢哋温柔嘅浪漫嗰個標籤啦。咁亦都可以講少少咧，佢哋點樣會夾到呢對 band 咧？其實都同浪漫冇任何關係㗎。 哦， 因為咧，其實頭先講到個靈魂人物咧，就叫做國國啦。係，咁佢因為佢近視太深啦，即係成千幾度，咁台灣會當兵㗎嘛，佢因為呢個問題佢唔使當兵。咁佢就話咧，即係內心嗰種紅狗狗嘅男子氣概冇地方發泄啊，於是乎佢就決定。我要做一啲其他驚天地一鬼神嘅事情，等自己唔好辜負呢一生啊！於是乎就夾咗落去飛車呢支 band。 哦，哇！ 但係你寫嘅歌係咁樣，我覺得你都幾辜負你當初嗰個好 power 嘅。 咁但係一個人佢搞唔成隊 band 噶嘛？ 咪 咁佢係咪就揾嚟幾個都係當唔到兵嘅朋友？我哋一齊搞壇嘢啊！ 又唔係嘅，但係其實好多人都話點解佢哋會有咁多唔同嘅元素或者其他嘢喺當中咧？係因為其實佢哋每個人咧都好似。唔止呢一對病噶， 嗯， 另外都仲有其他嘅病，有啲係可能直情係擅長最擅長玩 jazz 啊，玩 R&B 啊唔同嘅嘢。於是乎咧，翻嚟落飛車嘅時候，佢哋又會有自己嘅一套風格。介紹一落飛車俾大家，其實多唱英文歌嘅，應該九成九都係英文歌嘅。 我之前喺 YouTube 有人 share 過俾我聽，我好聽喎，但係佢哋全部都係英文嘅作品。 係啊，九成九都係英文嘅作品嚟嘅。咁但係即係想大家感受到佢經佢哋手嘅一啲嘅作品會變成咩啦咁樣。於是乎就揀咗呢首。 OK， 所以你剛才說這個是幾個男仔有一種那種浪漫的感覺啦，是 啊， 是啦，跟住呢即是你揀了個 cover 歌，所以我今天都是揀一首 cover 歌的，是那就我都覺得中間有一種浪漫的氣氛，但是那浪漫是自己多啲啦，即係你係點樣去同自己溝通嘅嗰一種嘅情感喺中間嘅，個氣氛都係舒服嘅。咁因為咧，佢係直情係嚟緊呢張 EP 咧，會帶你去佢嘅睡房嗰度噶。係咁，睡房好浪漫咪先？ 係啊， 幾膚淺你睇我哋。 我知你唱，我知你揀邊首。 我唱咩啊？ 唔係，唔係，因為我知你揀邊首。我諗住我唱翻個原版俾你聽。 我哋試下嚟啊，嚟啊！ 你係咪揀岑靈兒啊嘛？係咪？ 我揀岑靈兒啊，你唱。 但係你揀岑靈兒邊首？我真係想佢唱兩首。我等阵应该跑两首， 你估咯，嚟啊嚟嚟， 你拣， 估啊嚟， 好挑人啊！我啲拍嚟，即系点解呢个节目做唔到落去？ 系啊，快快啦，拣拣嚟， 你拣舞女系咪？ 系啦， 哎呀，都不枉同你相识一场。 系啦，咁啊，因为咧，其实香港就拍咗我啦，即系 cover 中国人嗰首啦。咁但系其实喺另外喺譬如台湾咧，其实佢有另一首就系舞女，系啦。咁讲紧就唔系话即系大家睇以前嗰啲港产电影八十年代夜总会嗰一种 啊。老细 系啦，唔系嗰啲嘅，系真系即系讲一个好中意跳舞嘅女孩，系啦，佢嘅一个梦想。咁同埋佢今次，我觉得佢喺气氛营造就系、是、佢真系拣翻一个好多女仔细细个都有嗰个音乐盒噶嘛，音乐盒即系有哥哥你嘅芭蕾舞， 进进进嗰啲， 系啦，进进进啊， 转转转啊，哎呀， 系啦，咁所以佢就希望将个场景系用翻嗰一种嘅质地呈现翻出嚟嘅，系啦，咁啊，所以都将音乐盒嗰种嘅声效咧放翻喺呢一首歌嘅 intro 啊，同埋成个编曲嗰一度，系啦，咁我哋就系、是。但你又喺个女仔嘅房间入边，感受下佢一个人嗰种嘅浪漫。 我又唔想破坏你嗰个浪漫嘅感觉， 系点？ 我都好想讲，因为我知佢台湾派咗舞女啦。我一路以为你知唔知佢系唱边首啊？你有冇听过咧？ 小 S 唱乜首？ 冇人识字，你有家系做冇呢啲秘密。 其实你笑住又咁样唱咧，真系冇人知你做紧啲咩嘅。 但系因为呢一首歌，我系唔系好识嘅，所以由佢啦。 岑靈兒啊！ 母女。 序幕已拉开的时候，准备已就绪的你，舞者的演出是没有角色的故事，就迎面而起。生命就如此的展开，就如同肢体一双明白，舞者的难处是没人会期待你张口把话说出来。旋转的舞女的身体是音乐，也忘了如何呼吸，胸口的胸口的传奇在雕刻着童年七月的你。圆舞曲拉直的足尖，旋转吧旋转那宇宙，那宇宙也为你将转个不停。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七二一袭击事件，警方再拘捕多13名男子，其中包括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其他人的职业包括银行副总裁、社工、厨师、技工、仓务司机等。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只有一人住在元朗。警方说当中七人涉嫌在元朗站内的冲突，其余六人涉嫌在英龙围和南边围的冲突。新界北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陈天柱说，这一次事件并非无差别袭击，警黑勾结的指控亦都是子虚乌有。另外，就去年7月6日涉及屯門警署的事件，警方拘捕涉案的三男一女，包括議員、廚師和社工，年齡大約介乎27至43歲，指他們涉嫌意圖妨礙司法公正，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刑事毀壞和非法集結。

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而家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系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嘅两雄桥面来回、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龙虎榜盘州精选， 唔俾用 filter， 你敢唔敢试？ 依旧是那片最美的风景，闭着眼，脑海里的对角都是你。城市的不需向人说明，这瞬间美的边境。 现实中差唔多个个影相都有落 filter 啦 ，Gigi 今次就反其道而行，用音乐诉说没有滤镜，仍然有值得欣赏嘅美丽。作曲编曲 Gigi、藤原浩、填词张怀秋，制作人林俊杰。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林俊杰《无滤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就嘅4:39，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啊！呢、這个世代有种悲哀嘅，就系有阵时相见咧变得好难啊！ 问你再没有运气的对话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如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舍不得想再见，怕已40岁。朋友问走，下次是那相识。甜蜜地跟你走，仍信爱过的好人能活得到。能各有各的心意，仍然重头 因为相见很难，于是乎都希望大家珍惜每一次的相见。第一首歌揀你 Edgar 最新派台作品 See You Next Time 的 Acoustic Version。 不过如果你决定忍痛同某些人道别的话，其实可能是为了成全彼此更加好的幸福，即使回忆是几美好都好，未来未必属于你的。 满天星星在眨眼，它陪在我身边，轻声细语温柔的眼看着我的脸，一枚戒指在我眼前，是他的诺言，爱我永远。山顶上的微风吹，心跟着四处飞，什么掉眼泪，夜色那么美，一段回忆翻箱倒柜，跟着我在追，想的是谁，我很幸福，真的幸福，却渴望得到你的祝福。从今以后，牵他的手，心为何逗留？我很快乐，真的快乐，却还是觉得依依不舍。他的肩膀给我力量，才能将你放。 他是我心目中当之无愧的台湾女歌手当中的唱家班，佢系嘉嘉，即系唔单止去到几高音都冇问题啦。呢一种好收敛或者好淡，但系又好浓郁情感嘅唱法，佢一样系冇问题嘅。拣嚟嘉嘉新歌，祝我幸福。 我很幸福，真的幸福。却渴望得到你的祝福，从今以后牵他的手，心为何逗留？我很快乐，真的快乐，却还是觉得依依不舍。肩膀给我力量，才能将你放。好想听到你说祝你幸福，只想听到你说 再相遇嘅时候，希望我哋可以讲得出祝你幸福，同一时间亦都祝我幸福。廿年后再见，希望大家都得到各自嘅幸福。而呢一首歌都20岁啦。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打开变孤单的今后，如果该怎么度过？ 重新編曲的作品。 我知道 一齐演绎呢一首20年前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温柔》。而今年咧，亦都系孙燕姿出道20周年，20年嘅歌配一位20年嘅歌手。唔知20年前你有冇听过？陪咗我哋20年啦，有啲歌手可能陪咗我哋唔止20年嘅。听翻呢啲作品，唔知道你有啲咩感觉啦？如果你问我咧，我会觉得系我生存生活嘅呢个城市变化实在太大，大到有啲唔认得啦，甚至乎有啲唔想认。最后一句歌词在这里自由，有时都在想现在的20年都已经不敢想象，再行多20年又是一条怎样的路呢？五月天 featuring 孙燕姿《温柔》，见识了20年不同的风景，不知道你的内心仲有冇20年前出发嘅嗰份初心喺度啊？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动动